之间是否要变成的空格，我和你不同，当你想做我便想有的时候，爱是否到了找不到方向的路口， 明白我，你当来扫去寂寥了段各样痛楚，你那日回眸一笑征服了降服了曾是冷漠每夜每朝，你那日回眸一笑心动了情动了承认了你永远都最重要，找不到